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咱们经常说肾为先天之本啊，尤其是年龄大了以后呢，开始就是有一些肾气不足，比如说腰膝酸软啊，另外呢体力乏力啊，没有劲儿啊，睡眠不好啊，耳鸣啊等等，反正一系列的一些症状啊，可能最后呢到医院都说，哎呀，你可能是肾气不足引起的哈。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怎么来诠释这些症状，令我们如何做到养肾和护肾呢？ 这个肾啊，我们在中医上也说是这个先天之本，那先天之本，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来源的根本，可见就是说这个在中医里边把它这个强调的重要性也是非常大的。那由于这个在中医里面就说肾藏有这个先天之精，所以呢它是脏腑阴阳的根本。脏腑呢，我们这个你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是这个五脏，所谓的这个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你想，我们说这个肾呢，是脏腑的阴阳之本，生命之源，所以呢，它的重要性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在中医这个描述里边呢，就是说它的肾的啊，主要生理功能，不像是西医，西医我们都知道，肾脏它只是一个这个泌尿器官，它就说把我们血液里边代谢这个废物，通过形成尿液的这个形式排出去。可是我们这个祖国医学呢，对肾的这个生理功能，它是描述是藏精，主人体的生长、发育、生殖和水液这个代谢。你包括我们说这个老，你刚才说的，哎，老了以后这个疲劳，腰膝这个酸软，因为肾它在祖国医学这个描述里边，它是主骨生髓，什么意思呢？我们的骨骼，包括我们的这个骨髓呢，这个都是肾脏它主宰着，所以你看这个肾虚了以后，哎，就会出现这个腰膝酸软。这主要就是基于这个功能，可见这个描述是没有问题的哈。还有一个外容于发，那你说你的肾气足不足，肾功能好不好，看头发。如果这一个肾气不好的人，他那头发是那个，一个是变白，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干苦，没有这个光泽。那么肾脏在这个七窍里边表现呢，它是这个开窍于耳和我们这个二阴，是吧？那么在情志方面呢，我们说它主宰着这个精与孔，当然在液为唾，就是我们这个唾液的，我们叫精液嘛。这个多与少是由谁来主宰呢？它是由在这个我们的肾脏主宰呢。你看，通过这一段这个简短的这个描述啊，肾脏，哎，在我们这个生理活动中，它是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其实这个，我们这个中医也罢，西医也罢，它的说法不同，但是其实说明一点，肾脏都很重要。你看，肾脏，我们说不简单的，在西医里面，它不简单的是一个尿液的形成器官，它也是一个内分泌器官。你看，我们说身体这个营养物质，它那如果调节失衡了，哎，我们的这个蛋白、这个糖还有红细胞就通过尿液就出去了。那你看，所以说先天之精，先天之精，我觉得这个功能和 中医这个先天之精这个是相吻合的，就是西医它这个过滤这个作用。 嗯， 还有你看这个肾脏调节这个血容量，它跟我们这个血压是有关的。我们把血压都眼睛都注意在这个动脉硬化呀什么这些神经啊体液这方面，当然这里面这个肾脏在调节这里面也是起到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嗯， 再有的我们说微量元素，你不管是这个电解质也罢，还是这个微量元素也罢，营养物质也罢，这个门户有谁把着？其实有我们肾脏也把着。所以这个肾脏呢，不管是西医和中医，它都非常重要。 嗯， 那我们养生为什么要去说到要把这个肾好好护理好呢？你看，一方面是衰老，这个肾脏这个过滤功能啊，就是我们说肾小球那个滤过膜，它像一个骰子眼一样，血液在那血管里边流，这一层膜在哪里？就在这个肾小球这个血管壁上，我们叫滤过膜。它流的过程中呢，就把这里边的尿素、氮、肌酐，还有这些吃的这个药品，我们很多药品其这个化学、这个原型、这个性质，就通过这个肾脏啊，它就排出去了。这个呢，什么意思？我们天天都在用我们的肾，那同时它也在伤害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到了这个老年以后，你从这个西医这个角度，它肾小球的滤过膜60岁以上呢，它只相当于我们30岁那个过滤功能的多少，只有过滤功能的50%，你看这功能就减了。 嗯， 那到了这个80岁，我们的滤过功能只有我们30岁的那个时候那个状态的1/3。所以你看，你说这个肾你不养好以后，一会儿滤过作用就出问题了。除了你看各种慢性肾病啊，肾炎呀、肾功能不全呀、尿毒症啊，还有免疫性这个肾病啊，这些病症这个出现，那另外一点，这个功能呢，它也在这个下降。药物包括现在每个人有时候都吃5-6种药物，你这在哪里排？那你不都是通过这个尿液把它排出去的吗？所以我们在养生里面，这个肾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保护好。其实有些这个大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你把肾脏的功能提高那么一点点，你会意外的发现，哟，我这血脂怎么代谢也会趋于正常，我这血压怎么又会稳定了，我的这个胰岛素好像不那么这个抵抗了。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代谢器官。 嗯，所以呢，我们感觉到这个肾呢是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哈，它跟五脏六腑都是有关联的，可以说是生命之源。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养好肾，护好肾啊。那么具体怎么来，从中医的角度上来养肾护肾，那一会儿呢，张正主任再跟大家继续的来讲啊。 这个我猜呀，就是关于这个，你看这现在是冬季，当然马上要立春了啊，即使到了立春，天气也很寒冷， 嗯，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把我们的肾脏保护好。我们就说在这个给大家也编了一个册子，冬季养生五行五色，这里面从这个食品， 嗯， 再到这个小方子，再到这个一些肾的这个保健操，我们里面都有给大家教过，大家可以学一下。 对，要全方位的来进行养生保健啊。正好刚才呢，张正主任也提到了，目前呢，我们为了大家更加能够健康的生活哈，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又结合了我们节目的内容，为大家编写成了一个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啊。实际上我们四季都有啊，春夏秋冬我们都有这个养生集。 对， 以后呢，根据不同的季节，大家呢可以领到这个季节能够养生的一些养生集。 嗯，真的是搞一个剧透，就是春天以后 啊，也会有 也有一个春季养生。 对对 啊，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免费领取这个养生集，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数量有限，大家是先到先得啊。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 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 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好，那么下面呢，张正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如何来养肾护肾。 这个我们传统的啊，大家可能经常吃的什么这个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一会儿是滋肾阴的，一会儿是这个滋肾阳的。其实这个阴和阳呢，它是在中医里面描述是什么呢？阳是表示着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说拿现代医学来说，就代表这个肾功能的状态。那么这个阴呢，更多的是它这个组织结构和滋养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够不够。一个如果你的功能状态这个好，那一定是建立的前提是你的物质基础好，你的结构也没有问题。其实这个我们是一致的。当然刚才前面也说了，这个肾脏这么这个重要，但是我们怎么能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大家就能做得到。在这里呢，第一呢，我说我们的把这个肾小球这个铝过膜这个作用和肾小管这个重吸收这个能力呢，保护好，其实我们肾脏功能就没有问题，也就是我们这个中医讲这个肾气就好了。那这里面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这个传统的抗纤维化，并不是说传统，就说我们老给大家说的，大家老不知道纤维化是什么。纤维化你就记住啊，所有的器官最后上面长了一些没用的组织，它那个是叫胶原纤维、胶原蛋白，这些沉积物事实上是细胞间质给多了以后影响到你各个功能的这个发挥。比如说我们的心肌会纤维化，我们的气管、支气管这上面也会发生纤维化，慢阻肺就来了，肺间质也会纤维化，然后这个血管纤维化，那就是动脉硬化斑块。再一个我们肝脏，不管你什么病，你最后肝纤维化是吧。那肾脏也一样，它最后那个铝过作用这个弱呢、差了呢，就是一个就是这个这个滤过膜发生了纤维化，还有这个肾小管重吸收这个能力减弱，还是发生纤维化。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方法，把这个滤过膜上这个免疫复合物，免疫复合物就是说抗原和这个抗体之间，我们不是说要让身上产生抗体去对抗这些致病因嘛，不管是细菌也罢、病毒也罢，那抗体它会去对抗这个抗原。哎，这两个一结合，这个物质它在血液里面流到这个肾脏那儿，它得通过这个滤过膜把它滤过出去。但是滤过出去的过程中呢，它慢慢把这个氧呢就给护住了。那这会儿如果有一个东西能把这个滤过膜上这个堵住这个东西清一清、理一理，那也就是我们说的把肾气给它补上去了。那给大家介绍一味这个中药，就是这个金蝉花。 这个也叫做这个缠花啊，它是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中药，那么它在补这个肾气方面呢，它是比较有独到的这个作用。当然我也查阅了一些文献，比如说它在现代医学就发现这个金蝉花这个中药呢，它的这个有很多这个生物活性。所谓这个生物活性，就是说把这个肾脏这些细胞它的机能状态在低的情况下，它能想办法给调高。那这些生物活性成分都是什么呢？比如说它有这个核苷酸以及这个核苷，第二种呢它有这个环肽类这个物质，第三种呢它有这个多球和这个菌素，第四种呢有这个麦角质醇以及过氧化物，第五种呢有这个酚性化合物的这个四甲基糖苷，第六种呢它有有机酸，第七种呢它有这种虫草酸，第八种呢它有这个多糖。你看这个这些成分大家听起来都很生僻，但是说细胞它要工作用要用什么，它就要用到这些物质，这些物质你匮乏以后呢，那它肾功能自然是减退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肾气就虚下来了，那个动力不足了嘛。那这些生物活性成分它对我们人体有什么好处呢？当然一个是它能改善我们刚才说的肾功能这个作用啊，就我说这个滤过作用也罢，调节这个电解质也罢，维持身体酸碱这个平衡也罢，包括中医讲的这个肾气也罢，它都有这个很好的改善调节作用。再有呢，这些物质能对我们人体这个慢性病来说，它有免疫调节作用，它对体内的代谢也有调节作用，还有呢能促进这个造血，提升机体的营养状况，抗疲劳，抗应激作用，解热镇痛睡眠，再有呢就是滋补强壮这个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也能提高我们这个性功能。你看我们其实从理论上来讲，即使我们到了七八十岁照样是有这个性功能的，但是由于这个你肾中医讲这个肾的功能下降以后呢，这个它这个肾功能这个减退了，所以这个把这个肾功能我们从生理上给它提高以后，包括我们这个性功能呢它也会提高。再还有它这个抗衰老、抗氧化、降压、降血糖，时间关系呢，我们把这些功能呢，其实它每一个我说的功能下面都有一大段的这个阐释和解释，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去查阅啊，可以打电话啊，查阅一本书，这个是这个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这个金蝉花，有这么一本书，所以这样就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就简单化，你就抗纤维化，再用这个金蝉花它做成这个制品，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简单的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做到，这个大家也实实在在能感受到它实际这个作用。 就是刚才您提到哈，如果这个肾不好的话，甚至肾的造成了一些疾病产生了，实际上啊，它从病理上来讲也有这个纤维化的产生啊， 一定有这个 对，所以一定要抗纤维化啊。另外，刚才您有提到一个小方法，就是用金蝉花。刚才您这个推荐的这本书呢，我也看到了，叫《金蝉花：实现一个民族健康的伟大梦想》啊。 对，这都是一些上海的 考究的，对， 这个研究员他们写的，也有院士的这个提名。 对，大家其实如果愿意去网上搜啊，或者去看一看的话，真的是挺有益的哈。 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索取借阅， 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借阅索取。 我们没办法送。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实在是，这个好贵吧？这要卖的话的 70多块钱 啊，70多块钱一本哈，所以也是非常珍贵的啊。好的呢，如果大家呢，无论是抗纤维化也好，或者说对于这个补肾的一些具体办法，大家呢想咨询，都可以在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咱们进行交流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那么另外呢，目前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活动啊，以下呢是广告时间，就是次富牌化维鲜胶囊、德益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 目前呢正在举行免费体验活动。如果听众朋友呢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可以呢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啊。那我们的电话呢，报名电话啊是88864427 88864427，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其实呢，西医有西医补肾的一些学说和观点啊，但是我们中医呢也有中医的一些说法。 它这个殊途同归， 嗯， 那个你最后无非是它这个结构，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功能。你像我们说这个气，气其实它既包含着物质基础，我们说这个结构和它的营养，还有一个描述了一个器官的这个功能状态，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生物学这个细胞这个活性。它因为中医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学说，它里面都包含着。你像这个我们说这个由于肾阴和这个肾阳，它是以肾中这个精气为物质基础。其实我刚才说这个物质基础，就像我刚才描述的这个金蝉话里面，它那个成分它都是物质这个基础。那肾的这个阴虚或者这个阳虚，实质上呢它就是肾中这个精气不足这个表现形式，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些有用的这个生物活性物质它不足了，它导致的。所以这个阴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可以累积到这个肾阳，也就是说，哎，物质基础不足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功能，发展到阴阳两虚，哎，我们称为阴虚极阳。倒过来说，肾阳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可以累积到这个肾阴。什么意思呢？我刚才说了，阳呢，它代表的这个细胞活性和功能的这个水平。但是你说，当肾脏的这个功能，它这个滤过膜慢慢不行的时候，那它也会影响到这里的物质代谢，就是物质基础，它又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说，哎，这个肾阳虚到一定程度，它会累积到肾阴，就发展成为阴阳两虚，这就称为这个阳损极阴。在这里要说明一下，肾中精气亏损的表现形式它是多种多样。那么在一定条件下，肾中这个精气虽然这个亏损了，但它这个阴阳失调的这个状况呢，有时候不是很明显，所以呢，称作这个肾中这个精气亏损，或者可分别称为这个肾精不足或者肾气虚。那我给大家说的这个金蝉花，刚才含有那么多的生物活性这个物质，其实。就是对中医说这个肾精的一种这个补充，这个大家都可以借阅这本书查阅，我们也有这个小册子，大家可以索取看一看，学习一下。 确实从中医的角度，它是分阳虚和阴虚的，或者是阴阳两虚哈。所以呢这点上来讲呢，如果都虚的话呢，就等于是肾精就虚了。 肾精就虚了，但是拿现在意思就是它的功能 、 功能下降。 就下降。 说的是一个东西。 对对对。所以呢真的是特别的有的聊啊，这个中医真的是博大精深啊，以后我们具体再说什么肾阳虚是什么感觉，肾阴虚是什么感觉，阴阳两虚又是怎么感觉哈。这个呢是大家普及的一些知识啊。那如果大家对于金蝉花哈，这应该说是一副中药， 一副中药、这个药点上的很经典的一个， 大家在药店也可以买到吧。 药店买，但是说它很多这个炮制的不是很合格。我们给大家介绍那个小册子里边 都有， 可以学到，可以这个可以索取。 对，这也是一个养生知识啊。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呢跟我们进行交流，我们具体的给您做介绍啊。记住8点半之后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